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688-5858-6868-5858。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天气，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点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，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然有较强降水，城区及东部有暴雨，局部地区大暴雨，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、山洪、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转多云，北转南风4-5级转2-3级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7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，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辉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星期一的中午，辉姐向郝依依提供了许多员工的琐碎的信息，郝依依都一件一件的认真的记在了小本子上，这让辉姐感到有点不安，好像正在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似的。辉姐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尽管居酒屋的小包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依依，你要知道这些能有什么用吗？今天中午是郝依依请客，在同一间居酒屋的同一个小包厢里和辉姐午餐，他们没有点酒，也没有叫上朱迪。郝依依沉吟了片刻，眼睛被笔记本吸牢了。这些信息希望有用吧，说不定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支持 Max 王呢。可是这些都不算是什么事儿啊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郝依依仔细检索着自己的笔记，那比如这一条，辛蒂黄总裁助理每天 上七八次厕所，每次大约半个小时，那就等于每天少上半天的班呢。辉姐有点含糊了， 也许没那么多次呢，五六次，就五六次。 即使五六次，那也不少啊。难道他没事可做吗？ 哎呀，总裁助理嘛，如果赶上总裁有事儿，他才有事儿嘛。 辉姐嘴上这样回答，心里却很清楚，米斯黄把许多杂事儿都扔给了他了。可是辉姐不想再多揭发米斯黄，说不定已经给米斯黄惹上麻烦了。郝依依非要刨根问底儿，而且在厕所里待那么久，能干些什么呢？ 这谁知道啊？ 辉姐其实知道，米斯黄并没有去那么多次厕所，而是去逛街或者办私事了。他只是不好意思在辉姐眼前搭电梯，楼梯出口在走廊的拐角，恰巧和女厕所在同一个方向，顺着楼梯下一层，然后再搭上电梯，这样大家都有面子。郝依依却不依不饶，她是从 HR 调去做总裁助理的，难道不懂什么是考勤吗？她钻的就是只有上下班才需要打卡的空子。看来哪个公司都有没事干的闲人。 辉姐惊道，哎呀，那不是想要威胁恐吓吧？ 这话一出口，辉姐又有点后悔了。 哎呀，这说的也太直白了。 郝依依却并不介意，心不在焉地说，我得再想想。 那什么，哎呀，我求你的事儿 啊，我已经跟 Max 王说过了，他答应去找律师，你放心，只要有律师陪同，应该可以见到的。郝依依的眉眼舒展开来，嘴角浮现出柔和的笑意。这体贴的表情反倒让辉姐越发的不得劲儿了，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辉姐举起双手用力摇摆起来， 啊，不急不急，一点都不急，那个反正我得再过一两天才能够动身呢。 郝依依调皮的做了个鬼脸，于是辉姐更窘了，一两天还叫不急？要是急起来该怎么样呢？辉姐本来巴不得立刻动身，一两天已经太难熬了，可是他的确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他得弄清楚老李塞进他外衣口袋里的那个东西，一块手心大小的电路板里到底藏了一些什么。辉姐昨天提早下班跑了一趟中关村电子城，唯一的收获就是弄清楚了这是一块三星手机的主板，就相当于一部手机去掉壳子和电池。有家电的店员找来壳子和电池组装起来，却没有能够打开手机，因为有密码无法破解，只能够刷机恢复出厂设置。辉姐当然不要刷机啊，她必须弄清楚那主板是谁手机里的，里面到底有些什么，总归是有办法的。 其实我还想问问。 辉姐更加扭捏，这完全不是她的风格。 依依，我听说在香港哈，如果罪不是很重，是可以保释的。 按理说是可以的。郝依依点了点头，表情却有点为难，不过保释金大概不会太少 啊，我就是问问。 辉姐 忙不迭地解释，就是先弄清楚大概价码，如果能凑够，就让他家里人凑够了，我呢给带到香港去。辉姐辗转了一整夜，天亮的时候下定决心，砸锅卖铁也得凑够保释金。老李躲在拘留所里绝非长久之计，得设法把老李弄出来，然后送老李去巴拿马。依依莞尔一笑，明白，我明白，我一会儿就给 Max 打电话。辉姐又是一阵尴尬，郝依依连忙没话找话，向辉姐推荐了一款叫做香港我知道的手机 APP。 啊，辉姐，这是我朋友专门为香港的内地游客开发的，特别好用，能够根据所在的位置推荐附近的酒店啊、餐厅啊、还有商场啊，也能够提供警局、医院、药店的信息，而且还能够科普香港的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。辉姐见台阶就下，立刻用手机下载了一款香港我知道，还让郝依依帮她注册。郝依依问选什么用户名，辉姐随口说大苹果。哎呦，这个名字已经被人注册了。那就改成方庄大苹果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了。辉姐问郝依依香港法律怎么查，这的确是她关心的。郝依依耐心地演示给辉姐，还善解人意地用保释作为关键词搜出了几篇文章。辉姐皱着眉头看了几段，没有看出什么名堂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在 CK 专卖店的门口遇上了朱迪，朱迪正笔直地站在玻璃橱窗外，盯着橱窗里的一双男士皮鞋发呆。大概是朱迪站得太直，而且是静止的，而别人都在动，使朱迪显得特别孤独。朱迪这个人并不善于交际，律所又很讲究论资排辈儿，没有人愿意跟前台套近乎。如果不算快递和保安，整座国贸大厦里大概只有辉姐算得上是朱迪的朋友。辉姐有点过意不去，平心而论，她肯定是和朱迪更好。郝依依才认识没有几天，可是今天中午他却和郝依依串通着抛弃了朱迪。辉姐其实很了解孤独，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了。一个人下班回到家，随便吃两口晚餐，糊弄糊弄自己，坐进沙发里，让电视聒噪两个小时，还是不到睡觉的点儿。这时候就看小说，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历史的、现代的、言情的、侦探的，20年能看的都看了。辉姐快走几步，上前挽住朱迪的胳膊，朱迪吓了一跳，本能的想要挣脱，一认出是辉姐，这才放松下来。辉姐朝橱窗里的皮鞋努了努嘴说，小男人呢？胡说，就是觉得挺好看的。朱迪翻了翻白眼儿，不知白的是辉姐呢，还是他看的那双皮鞋呢？哎，还别说啊，真挺好看的。辉姐多看了两眼皮鞋，想起20年前第一次见到老李， 老李就穿着亮闪闪的黑皮鞋，那年头可是新郎才配穿的。老李当年那双皮鞋肯定比不上橱窗里的这一双，可是在辉姐的记忆里，比这双帅也比这双亮啊。哎，朱迪叹了口气，好看的东西多了， 好男人可不多。 辉姐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接上这么一句话，有了智能手机就根本没有好男人了。朱迪试图讲个笑话，却给自己讲出了一脸愁意。辉姐若有所悟，凑近了朱迪，偷看你老公手机了？不是。朱迪摇了摇头，他换了密码。 啊，突然改密码，多半有鬼。 朱迪吊起了眉梢，愤愤道，其实就算换了密码也照样挡不住我。 啊？ 辉姐眼睛一亮，在律师所干了这么多年，总归认识些人的。朱迪挺直了身子，再次恢复优雅和高傲。手机密码能挡得住谁？我只是懒得费事罢了。 你认识能够解锁手机的人？ 嗯，当然。 不要身份证也能解手机？ 朱迪笑弯了腰，难得如此的不顾淑女形象，不过没忘了用手遮上嘴，小手指还微微的翘着。如果需要身份证，还有他们赚钱的机会吗？ 哎，我可要请你吃大餐呢。辉姐已经激动不已了。 嗯，为什么？ 哎呀，因为你最好了。 辉姐瞬间喜笑颜开，嗓音甜得发腻。朱迪越发迷茫。嗯，我怎么好了？ 因为只要我求你帮忙，你一定不会拒绝的。 辉姐收紧手臂，紧箍住朱迪的胳膊，好像一株扭转的藤，把朱迪这棵树用力缠牢了。郝依依有点奇怪，整个下午 Max 王都没有回他的微信，也不接他的手机。太忙？还是失去兴致了？钻石王老五对女孩子的兴致本来也不该太长，两次晚餐加上香奈儿的胸针已经算是慷慨了。郝依依意兴阑珊地合上了笔记本，那里是他整理了一下午的谈话记录，外加他的补充调查，通过猎头公司的熟人查一查某些费肯员工历史上的小污点。郝依依一直把笔记本敞开了放在手边，等着跟 Max 王分享他的成果，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兴致了。郝依依看着那棕色的本子，突然觉得有点滑稽。摆在快阔投资前台上，却记载着隔壁公司里的秘密。表面都是看似不重要的琐事，而实际上却未必如此。迟到、缺勤、渎职、偷窃公司财产、滥用 IT 资源、浏览黄色网站，甚至还有性骚扰， 如果上纲上线的话，隔壁的很多人都该为自己捏把冷汗。当然，有些是郝依依猜的，不过八九不离十。摄像头没有死角，电脑硬盘也是定期被复制的。想要找到证据并不难，其实用不着那么麻烦，但是提出这些猜测，不少人就不得不给 Max 王投上一票。费肯全球董事会对新股东王凤如、杨凤因为只答应 Max 王空降北京，却并没有把勾调走。理由很简单，勾人缘好，员工都喜欢他。郝依依给 Max 王出了一个主意，干脆顺了勾的心意，在费肯北京来一次公投，当然是吴继明投票。会议室里举手的法子不行，如果用些手段， Max 王未必会输。郝依依犹豫良久，才把这个主意告诉 Max 王。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有损三观，即便是赢也赢得一点都不光彩。可是郝依依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可是 Max 王听到他的建议之后，竟然就失联了。郝依依心不在焉的把笔记本丢进背包里，下班的时间快要到了，早走几分钟并不碍事，即便早走个把钟头其实也不碍事。大名鼎鼎的快阔投资前台的工作不是轻松，而是无事可做。快阔北京到底有多少员工，郝依依说不清，反正他在前台坐了一个礼拜，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，并不记得任何人的名字，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，并没有任何属于他的入职仪式，没有介绍和自我介绍，也没有就职培训。在快阔上了一周的班，他仍然只认识北京公司的总经理托尼刘，但是托尼刘也并不和他多说什么，不布置工作，就只是见面点点头。郝依依的作用就是坐着，像是前台的一件摆设。郝依依把手提电脑塞进背包里，电脑也是他自己的。快阔投资并没有给他这位前台配置任何办公设备。郝依依起身要走，前台的座机恰在此时响了。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这部电话响过，拨进快阔公司的万线电话都直接越过前台，自动地转到托尼刘秘书的分机上了。郝依依疑惑地拿起听筒，一个自称物业公司的人问他是不是有一辆蓝色的 Mini Cooper。 Mini Cooper 在地库里出了点状况，让郝依依赶快下楼看看。这电话肯定是由物业打到公司，再由托尼刘的秘书转给他的。郝依依急匆匆地下楼，心情也跟着跌到了谷底。昨天刚把车从 4S 店开出来，难道又要送回去？一事不顺，事事不顺。下班时间，电梯里很拥挤，尽管人人都西服革履，但是并不缺少很久不洗的头发，或者一个月不换的外套。电梯走走停停，越停越令人窒息。好不容易到了一楼，依依随着人流挤出了这一部电梯，再挤进另一部电梯。另一部是地库专用的，人人都捏着汽车钥匙，就像是捏着出入国贸大厦的资格证书。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，不该至少能买上一辆汽车，